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我的天。

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是雍容华贵。 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我们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我们荣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媚娘李国，

好，我要探你的心，别逃避我的眼睛，请听我话语，心中一阵阵翻腾的涌